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工信部等16部门发布意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提速降费，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国务院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号设立为中国医师节。北京铁路局正式更换单位名称，办公楼外的牌子由北京铁路局更换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有记者在19届高交会了解到，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将于2018年迈出 5G 商用第一步，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 5G 的大规模商用。近日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将征集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吉祥物的邀请函投进邮筒，向全球范围内的广大参与者发出邀请，世界杯吉祥物征集工作也随之启动。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除京九高铁京雄段外，将新建一条京雄城际，而作为京雄城际终点的雄安站将设置在雄安新区雄县城区的东北。这两天官厅水库及附近水域滩涂迎来了冬候鸟进冬的高峰期，大批候鸟成群结队飞翔在空中，铺天盖地，场面十分壮观。据北京市交管局发布，随着冬季夜晚变长，晚间视线条件变差，工作日晚高峰交通压力将逐步增加。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刘德华有很多经典的作品被许多人传唱，比如《忘情水》《冰雨》等等。但说到成名曲，可能要提到一首1991年的作品《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正是因为这张同名专辑，刘德华一炮而红。值得一说的是，这张专辑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刘天王出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看过这些电影或电视的朋友会更加熟悉和亲切。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的都市夜归人，听到这首刘德华的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更新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知，今想倾诉给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 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听所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其实说到这首歌曲，让我最印象深刻的还是这首歌曲当中的二胡配乐，一点也不输张学友的《吻别》当中的二胡配曲，与歌曲所营造的意境是完美的融合。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可能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句歌词了吧。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周慧敏《自作多情》。

我觉得人应该要培养自己真正的可以持续一生的爱好，在所有人离你远去的时候，在你迷茫痛苦孤独的时候，在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的时候，在你倍感煎熬无处倾诉的时候，爱好让你不会发疯。人注定是孤独的，但有个爱好会让你感到人生不那么悲惨而无趣。 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失落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去也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不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往前就是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 假如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还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不尽它才

很具象。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对媒体报道的白血病患儿遭遇廉价国产药短缺，进口药一瓶超千元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要将心比心，特事特办，切实加大国产廉价药生产供应保障力度。今年通州区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11个市级专项任务中已有10项任务超额完成，违法建设拆除专项完成拆为1000多万平方米，疏解一般制造业完成150家，散乱污企业治理1240家。为深刻吸取大兴11118火灾事故教训，迅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紧急部署，市住建委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控施工现场火情和安全问题发生。平谷区住建委发布，平谷区首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近日将在市区两级住建委网上进行公告申购。近日，我国冰箱行业四朵金花之一的新飞电器迫于资金链压力遭遇第三次停产危机，直接宣告新飞冰箱全线停产。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对2017年新增基本医疗保险协定管理定点零售药店第二批名单进行公示，本次新增的定点药店涉及东城、朝阳、西城等多区。伴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圆明园迎来了观赏芦苇的绝佳时节。今年冬季，圆明园有选择地保留了部分水面的芦苇，更好地营造秋冬季节的水面景观。故宫周边环境整治作为疏解整治促提升的重中之重，编制实施故宫周边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积极推进大故宫文化区的建设。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早在1981年，他就以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一举成名，从此他以自己醇厚沉稳的嗓音以及优雅雍容的演唱风格赢得了各个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喜爱。他温柔含蓄的歌声对很多人来说如同是一个温暖安详的梦境。今天969都市夜归人，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心起起落落，像在跳动的火。

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在每小时100公里以下时，可适当的缩短与同车道前车车距，但应该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如果遇到了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更加谨慎。行驶时行车间距相应增加1倍以上，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防止前后车追尾，尽量不跟会挡住自己视线的车辆，如大车或者是大货车。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人们早已习惯了快速的生活节奏，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快字。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有时候往往欲速则不达。通过大数据分析，高速公路上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行为就是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以湖南省为例，在2016年，湖南省省管高速公路发生简易程序交通事故30877起，其中未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占简易程序交通事故总数的高达43.99%。看到这儿就能明白了，跟车过近到底有多危险了吧？很多时候发生追尾，不是因为刹车刹不住，而是没有刹车的余地。景点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冬季行车更要万分小心啊！ 的情，真的。

场风雨中，让凌乱的脚步听着你我各奔西东，没滋味，像淋雨的刀斧，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纷乱的心绪伴我走向漫漫前程，没滋味，我怅然不语，别再说千百个人

像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能救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求。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坚守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海和沙丘，我到那天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 那英的长镜头出自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蔡健雅。那英回忆说，在录长镜头之前，她刚好喝了一点酒，有点云里雾里。录完了第一遍，她发现蔡健雅已经泪流满面了。当时那英还特别的纳闷，心想自己都唱成这样了，怎么还哭了呢？随后蔡健雅拍板说，就用这一版吧。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杨宗纬，人质。 我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

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晚上十点喽，还在外面狂欢吗？别忘了第二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是九六九主播龙叶，早点回家睡觉喽。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